睡觉啊也好了，胃口也好了， 嗯， 哎，同时精神呢也好了些，因为刚吃了一副多，有这好的这个反应，就说是非常的不错了，是不是？ 嗯、 我那个是那个一体多病的，我今年75了。 哦， 哎，我是这样的，我现在最棘手的问题呢，就是那个房颤和那个心率过速。 啊，一分钟多少啊？ 哎啊、一分钟，就是我就已经有5年了吧，在5年之间，我做了2次消融手术， 嗯， 都没有好一段，嗯、都没有好彻底。这2年以前做第二次，直到现在， 嗯， 现在的话，每分钟还是跳100下左右， 100下左右，嗯，这个已经 上不了什么。就是他还让我做第3次呢，我就没有做了。现在就是， 嗯， 吃那种那个。就是减频率的那个药吧， 嗯嗯， 又反正有时候可以维持到70-80吧， 80-90， 维持到四、 嗯，那就是得天天吃药， 嗯，哎、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高血压也有10大几年了， 嗯 嗯，反正吃药的话呢，总是不太稳定， 嗯， 哎、就这主要这再一个呢，就是那头部缺血、头昏。 嗯， 然后心肌也缺血， 嗯， 哎、就是，嗯，反正去年一年嘛都非常不好， 嗯， 今年的话呢，我反正也看了一些中医吧，加上我对您呢就是特别信任， 嗯、 所以我的精神的话就好了很多， 嗯，不放弃，不抛弃，是不是？ 哎，对，对， 咱得想方设法的，咱得找点好的药、吃上，把这个病给治好， 哎、对， 对吧？这个病的治疗我们把它归到哪儿呢、 嗯、 归到你的血脉， 嗯， 你的血脉它不通、 嗯、 血脉不通 是是 它就会有一些沉淀在你的心脏里，会形成腹壁血栓，当你的心房颤动的时候， 是是 这血栓就会抖落下来，抖落下来、 嗯 啊、不就是心梗脑梗，它跑到哪儿过不去就堵哪儿，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病的最大的危害。 嗯， 那我们在治疗上、 嗯、 你吃的这个， 嗯， 它镇守人的阴阳气血， 嗯， 它主你五脏六腑一身之气、 嗯、 维持着你的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、 嗯、 我们管它叫有序进行、 嗯、 那你现在你这个病是什么呢？ 嗯， 你的血脉它出问题了， 嗯嗯， 那我除了药物给你之外，我还要别的方法来打通你的血脉、 嗯、 治病呢它就是一句话，三脉通百病无，唐庆了、 嗯、 就在眼前了、 嗯、 我要把这个通三脉的这个锻炼方法我告诉大伙儿、 嗯嗯 啊、对于您来说您重点的是血脉、 嗯、 血脉的功法你一天可以多做一点、 嗯、 然后呢就是气脉、 嗯、 所以呢、 嗯、 你待会儿你就打电话，你就把血脉跟气脉的功法你把它学了，你学了以后、 嗯、 我告诉你，你的这个房颤这个情况、 嗯、 比现在还要好、 嗯、 而且呢、 嗯、 你这个做的话它是有时间的，你这个心脏不好、 嗯、 你知道心包经， 嗯， 它的养生的时间是晚上的7点到9点， 嗯嗯， 那你7点以后、 嗯、 做通血脉的这个锻炼、 嗯嗯， 那么再配合上你现在说的，啊，鸳鸯膏，你同时配合、 嗯啊。哦，好的好的，那徐主任，我就、 嗯、 我就只能用原来说感谢您了啊。 不用谢我， 啊、 咱们这些老同志啊，咱们是赶上好时候了， 哎、 国家又给咱们养老金， 不 是不是？咱们把这个身体调好 了多好、 啊。 我就说 的 话呢，我真是有福气、 嗯， 我到这大年纪还能够遇到您来。 身体 好 了就 成。好的好的，我、啊、好，我以后再跟您汇报啊。 嗯，好好好。好，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。 哎，好，您多保重啊。 哎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再见。 哎、再见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呦，您好，徐主任，徐主任，哎呀，我等了好长时间呀。 啊啊， 嗯，